上一个你，往上一个我，往上你的温柔我就犯了错，往上的情缘也轻轻握握，爱一场梦一场，谁能躲得过？往上一个你，往上一个我，往上我们没有过一句承诺，惦记你的名字，发送我的快乐，接受吧，接受吧，爱的花朵。是真的爱过你，曾经真真切切闯进我生活，碰见你的时候我情绪低落，只要你能刷新我的寂寞。真假假